进我的脑海中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他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。他给的永远不同。 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你走了之后没几天，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，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，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，我最想写的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，就是在东京开了复出又告别的演唱会，我在巨蛋帮你听了 Desperado， 满脸都是泪。 歌坛出了一个张惠妹， 王菲变王静文又变回王菲， 张国荣终于开心地承认他是个 gay， 老魏告诉我台湾的女孩舒淇最美，桑塔纳莫名其妙又红了一遍，麦当娜还是我们呼风唤雨的娜姐，我撒浪的脸藏有了令人心碎， 突然宣布她这辈子再也不做音乐，世界不断的改变，心思却不愿离开从前，时间不停地走远走远，我的记忆却停在那1995年， 不用联考也可以上大学，不用去美国也喝得到 Starbucks 的咖啡，但他红了100天，钟晓东挖了10年，诺贝尔给了高行健， 铁达尼骗了全世界的眼泪，还好我们有自己的人间四月天， 星际大战没有续集，到时候弄了个首部曲，交付第四季的可能性我看微乎其微， 男人不再阳痿，女人拼命减肥，艾滋病不是天谴，傅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， 巴格达越来越小，世界越来越小，手机就越卖越好，歌星越来越多， CD 越做越好，唱片就越卖越少， 乔丹不再飞，好久不见张德培，老虎 25岁，奥斯卡那天李安用中文跟全世界说谢谢， 成龙终于用英文兴奋地跟好莱坞说 I am Jackie Chan。 I am Jackie Chan。 时间不断地改变，心思却不愿离开从前，时间不停地走远走远，我的记忆却停在那1995年。 千禧年地球并没有毁灭，921大地震倒是把我老家给震毁，香港真的回归，南北海既然见了面，我和台中的距离渐渐的比上海还要远， 我还是没去爱尔兰，倒是去了纽约， 我没和 YouTube 一起表演，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， 全台湾都在 R&B， 全美国都在 rap， 只有流行没有音乐，我看眼不见为净，也是好事一件。 我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， 真的很抱歉。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，下辈子是王子，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。天才就怕不够天才，坏又不够坏，天天都想离开，却不知道哪里才能换一步。属于我们的精彩早已经不复存在，我的他再可爱只能爱着我的未来，我忘不了你，你却浑然不觉，像你6岁的我今年已经和你同年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简乐小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。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 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 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物，我是龙野。今晚节目和你一起来听邓丽君。黄舒骏在改编1995当中写过说，你走之后没几天，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。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。这首歌是黄舒骏为了怀念音乐老友杨明煌而写的，但这首歌也提醒了很多人，1995年原来他们都和世界告别了。邓丽君的故事已经没有更多可说， 但即便那么多资料，也还是没有能够实现全息影像还原曾经的他。不过每次再换个角度线索，还是能再度被他某一面的闪光照亮。邓丽君的歌声永不退场。人大不过时代，邓丽君一生的艺术生涯都笼罩在冷战的铁幕之下，不得不面对了很多自己无法选择的外部环境。她唯一矢志争取的是在演唱上的努力。小时候她在妈妈的带领下一天赶六个场子，一大早就到河边吊嗓子，这个习惯一直到大红之后都没有改变。即便是唱压轴，他也是早早就赶到，跟大家一起排练，在后台等待。 腰间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 情，往

邓丽君坚持每到一个地方就学习当地的语言。在日本发展的时候，公司给她和妈妈都请了日语老师，邓丽君越学越快，妈妈反而有了依赖心理，越学越慢。妈妈跟她在日本住了5年的时间，就学会3句日语，够接电话，跟女儿一同上街。当地人告诉她，她女儿的日语不但地道，而且是上层社会的雅致用语。而在香港，她更是比同行歌手们更快学会粤语方言，这些在她的歌声当中处处有迹可循。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0里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，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

丽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歌，角度不同，心意相通，很多人爱她和她的歌，不管欣赏到哪一层的美，能看到哪种角度的好。一个歌者还原到本真，就是一个丰富鲜活的生命个体。你爱他的理由藏了你对美的一种向往和折射，虽然隔着时代光阴，同路人或者是老灵魂在一起从不迷路，就让我们做片刻停留，片刻怀念。看到听友林心宇他说，记得几年前相识的一个生于60年代的师傅说过，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专门为歌曲而生的，一个是邓丽君，另外一个是张学友。的确，这两个人为我们贡献了这么多的好歌，只是邓丽君永远只能用来怀念了。想想我初中的时候买过他的录音带的第一首歌就是他的那一首《漫步人生路》， 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人面桃花。每每听到这首歌，又总会想起那首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向春风。不知道你会怎么形容邓丽君，不知道邓丽君留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。气质优雅，声如黄莺，在那一个贫瘠而压抑的年代，邓丽君的甜歌给予很多人不少的精神抚慰。从1967年出道，邓丽君的歌曲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，